散，把幸福美满隔夜成圆满。快不快乐只是一线之隔，爱听不见也看不见，如何永远真心或谎言，只有你自己了解。

是我的永恒。 像一场危

阳光洒在我的身上，我要一辈子永远拥着你。啊在的遨游，

觉还在我心里，像一个圈圈。我喜欢听你说的每一句，我想你爱你，不管床不点灯，与你相伴一整夜，让你的每个吻都能够向我的心飞奔。我爱我到今生，不要问来生，只要两个人有缘分，谁也不必在意谁爱的比较深，只要彼此的清晨。爱我到今生，不要问来生，只要两颗心那么真，不求一生有多少时间，一瞬间 生生